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元，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在2022年冬奥会正式进入北京时间之际，京张心连心演出也走过22个年头。昨天，京张心连心畅想冬奥梦文艺演出在张家口市万泉区上演，来听报道。 演出由一首欢快的海草舞拉开序幕，歌手萧泉的欢歌劲舞带动起全场的欢乐氛围。 音乐跟运动都是能让身心更加健康运动起来的，我觉得用我的海草舞也可以给冬奥助力。 万泉区民间艺人表演的岳飞大战金乌术汇集了万泉区传承600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打棍儿等元素。岳飞这个角色由李海英扮演， 把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为冬奥会助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跟往届不同，这次演出特意安排了北京市青少年滑雪队队员上台唱响我们准备好了，李泽瑞就是其中一位。 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希望我们能不辜负大家的希望，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京张心连心演出已经走过22个年头，在万泉区举办还是第一次。市民吴先生告诉记者， 冬奥会在我们张家口举办，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下一步希望冬奥会的举办能给张家口带来更大的机遇，给我们老百姓带来更大的福利。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京演艺集团的户外音乐品牌2018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将于9月7号开幕，为期4天，在国家体育馆南广场上演包括交响乐之夜、中国民族歌曲之夜、中外经典协奏曲之夜以及燃情北京4场音乐会。时隔2年之后，张信哲又将举办演唱会了。10月13号，张信哲未来式世界巡回演唱会将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首唱。昨天主办方宣布，重金属摇滚乐队蝎子乐队将于11月17号再度来京，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极限宇宙演唱会。上世纪80年代中期，蝎子乐队这支德国乐队横扫欧美乐坛，成为了获得全球性成功的欧洲乐团。至今，蝎子乐队的世界唱片销量已经高达7500万张。黄克敏执导、万思维、周艺彤等主演的剿匪剧《打土匪》明晚开始将在北京电视台影视频道播出。这部剧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穆建臣和查城人民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下粉碎了敌人阴谋、保护一方安宁的故事。昨天，剧组主创走进社区和观众亲密互动。由郭靖宇、巨星茂执导、岳丽娜、于毅领衔主演的年代传奇大剧《娘道》将于9月5号在北京卫视开播。这部剧以民国初年的山西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母亲和5个孩子的故事。今天这部剧在京举行开播发布会，总导演郭靖宇携主演岳丽娜、于毅、石可等人亮相。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6点钟，观象台最高气温只有26.3度。那今天让人感觉是比较凉爽舒适的，明天白天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大部分时间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亲身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绎江湖。 好的，首先讲演艺江湖呢，为大家带来几条演艺资讯。昨天晚上由北京市延庆区出品的长城题材话剧《春风正度》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成功首演，演出将会持续到8月31号9月开启巡演。《春风正度》由国家一级编剧吴彤进行剧本创作，北京人艺著名导演顾威与青年导演王毅共同指导，以延庆区榜样人物为原型，讲述了长城脚下的动人故事。导演顾威介绍了本次创作的挑战，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录音报道。 剧本里头就写了很多多媒体啊，比如说闹狐仙呐、那么对于我来说呢，过去很少用，那就得学习着用。现在看起来效果我认为还可以。到延庆去之后啊，比较突出的一个感觉就是跟他们接触的一些人，像环保奶奶呀、青龙桥车站的站长，那真把我们震了。站长对青龙桥车站那点感情，他是感性的，他谈到什么詹天佑啊，过去啊，咱们一说北京啊，四合院老北京，其实北京的规模太大了，就有这么丰富的历史内涵、文化内涵。 好，再来关注一下电视剧《娘道》今天下午举办开播发布会，宣布将于9月5号登陆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该剧由郭靖宇编剧并且担任总导演，巨星茂指导，岳丽华、于毅、张少华、史可主演，以母爱为本，讲为娘之道。曾在多部作品当中饰演母亲的演员史可，在《娘道》当中扮演一位封建家族的大家长龙夫人，并他现场谈到了对于母亲角色的理解，以及自己与孩子的相处之道。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录音报道。 我觉得母亲吧，对孩子这种情感都是一样的，只是说可能演起来会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戏，我们穿的服装啊，它就跟现代戏会有一些区别嘛。我跟孩子在一起还比较这个随他们自由发展的，尤其是我演完这个母亲的角色之后，我以后对孩子们不能对他们太按照我的这个想法去约束他们，以后会更加尊重他们的这个选择吧。 再来关注一下由95后新锐导演饶子君执导，蔡宇担任编剧及制片人的纪录电影《藏北密岭重返无人区》将于明天正式上映。影片以羌塘无人区恢宏壮美的风光为背景，讲述了一群怀揣梦想的电影人结伴探索藏北无人区普若冈日冰原，并在生命禁区当中完成自我找寻与和解的故事。欢迎您到时关注。 初恋红烧肉对上艳遇法国菜，美食隐于爱情，你会选谁？就连绿界百战百胜的离婚女王都陷入两难。开心麻花独角音乐喜剧《离婚女王》即将上演，女主一人挑战饰演27个角色的超难任务，观众随时有可能被拉上舞台客串她的男友。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走进离婚女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正在直播的演艺巡回，我是大帅。各位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啊，观看到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打开北京时间 APP， 包括可以登录新浪的一直播来观看我们现场直播的画面。因为今天晚上的画面非常的美丽啊，因为我们请来了几位女王，就是开心麻花推荐独角喜剧音乐喜剧叫离婚女王。马上请出我们几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首先欢迎一下王后编剧导演王建华啊，哈， 大家好， 欢迎建华。这个你应该是我们今天不光是今天啊，这个来到直播当中的唯一的男性。你们团队当中还有就是男性多吗？ 以女性为主， 以女性为主， 对 是吧？哎，好，那就王后没错啊。来，接下来再来欢迎一下我们剧当中的音乐导演孙嫣然，欢迎您，嫣然。 Hello。我是孙嫣然，大家好。 欢迎您啊，嫣然一笑，笑起来非常可爱，大家可以看直播啊。那接下来时间再要欢迎一下剧中剩男的扮演者。哎呀，你已经开始清嗓子准备跟大家打招呼了，方圆圆，来欢迎一下圆圆啊。 大家好，我是方圆圆。 嗯，好，欢迎。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位，这个一出来以后大家就会迷惑了，因为我们这叫独角这个音乐喜剧。两位剩男，还有一位剩男，杜剩男的扮演者韩晶如，欢迎晶如。 嗨，大家好，我是晶如。 嗯，欢迎晶如啊。其实这个先给我们大家解答一下吧，就是咱们这样吧，先跟我们说一说咱们这是一部什么样子的剧，每个人用几个关键词来跟我们描述一下好不好？因为大家一听独角音乐喜剧还是离婚女王，如果让你们介绍的话，你们会用什么样的词来介绍？嗯，来，这个我们从导演开始吧，好不好？ 我觉得我们这个戏它其实之前我也想过怎么一句话概括我们这个戏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个戏其实讲的就是我是一个离婚女律师，我的现任把我的前任告上了法庭，我是唯一的证人，我该怎么办？ 这个不错，这个特别符合像好莱坞选剧本的时候，就一句话，我看一下，哎呀，就光这一个剧本，好，引起我的兴趣了。来来来，我们接下来欢迎一下嫣然。嗯，嫣然，你会怎么来形容这个剧？嗯， 这个剧就是人少 啊，人 对，我们人非常的少，然后 这样分的就多嘛，对吧？挣钱， 比较真诚 啊， 比较真诚，然后比较符合当下年轻人对这个感情上面的一些这个疑惑啊什么的，我们可以给他们去做 一些探讨，是吗？ 对 。哦，好，那一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也跟几位主创聊一聊啊。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圆圆吧，圆圆你说一下啊。 我觉得刺激。 刺激。 这个呢，就是演员排上去也刺激，观众看着也刺激，导演排着也刺激，就是每一天都在刺激当中度过。 哎呀妈呀！听着我这么好奇刺激啊，好，很刺激的圆圆，来接下来欢迎一下晶如。 我觉得呀，这个戏也是两个字，酸爽。就是吧，因为我之前2年前还是3年前我就特别想演独角戏，然后这次终于有机会感谢麻花，然后让我演上了，然后我现在只有这两个词送给他们， 酸爽。好，哎呀，其实独角戏好像这些年有点兴起的感觉。我最近反正来过我们节目当中都有好多独角戏了，就是对，还有那种什么沉浸式独角戏啊，什么环绕舞台啊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独角戏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啊，咱们一起聊一聊。因为我看到有一个词说这是一部纯女性婚恋成长大戏，但是它的编剧导演据说出自一位直男。是吧？那个，你们三位女性先评价一下我们的导演，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男性啊？ 我先说吗？ 好的，如此迫不及待啊！ 那现在大家都觉得他特别长得特别像，方文山。 不会吧？这不能侮辱方文山，也不要，开玩笑， 直接吗？对，导演很年轻啊，首先是很年轻，然后非常的认真。我们工作中他是非常非常这个搞笑的一个人。梗非常多，接梗也很快的这么 一个 小年轻， 是吧？ 对。然后他说你什么好？ 注意点措辞啊。 对，就是挺上进的，热情小年轻。 这你这个上进这个词一出来，瞬间我觉得就把你的这个地位一下子拉到了就是一个长辈的身份，就是哎呀，这小伙子挺好。 我感觉我自己今天穿的也很长辈，所以你知道吗？ 没有，完全看不出来。 状态。 嗯，好，就是一个特别上进的，而且非常幽默，然后梗也很多的这样一个导演，对吗？ 青春活力， 哎，青春，不许自己补充啊。然后， 那至于是直不直男，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好，那我们这样让两位这个女主演给介绍一下，圆圆，你觉得导演？ 她是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一个被编剧导演耽误了的经济学家。 哦，哎，对，我这个一会儿好好聊一聊啊，耽误的。被编剧导演耽误的经济学家， 对， 哦， 他在经济学方面、金融方面也有很大的造诣， 哦， 但是吧，他又一心专研于表演和编剧导演， 哦，就总结起来四个字：不务正业。 对， 是这个意思啊， 很到位。但是他的节奏真的特别好，就是。哦，他要是去演的话，就绝对比我们都演得好。 嗯， 但是可惜了了，这是一个女人戏 哦， 离婚难忘 啊。好的，哎，这个时候让我们又引出了一些新的线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接下来金如给大家介绍一下。嗯， 我就是私底下已经就是天天怼他，怼得不行了。我先说你几句好话吧。 啊， 就是吧，他这个人吧，就是我觉得新锐导演里面真的算是非常有责任心、非常认真工作的一个人了。就是因为他同时又担当改编的一个编剧嘛，然后所以他工作量特别大，然后所以每天非常辛苦，然后孩子就是认真加时加点帮我们排练啊什么的。然后他平常就是排练的时候，只要一说戏，他整个人就会很正经，会问。然后 哦， 就 平时不正经， 但是平时。对，完全是一个戏精的状态。 哦，明白。其实我今天我特别喜欢我们这个剧组的氛围，因为大家也听出来了，就是我也会就是调侃我们导演或干嘛的，因为主要是要看整个剧组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一看这个风格，就是你们平时就经常互怼啊、开玩笑什么的，对吧？所以这样一部剧出来，这样一个团队所生产出来的剧啊，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那刚才我问一下导演，刚才有这么多的评语啊，你看有说你是一个上进的，然后呢？上进的小伙子，还有说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还有说你是一个被耽误了的经济学家，你最喜欢从这三个评价当中选一个你最喜欢的评价，你觉得？ 小心别得罪人啊。 嗯，不是，这个我想听听你最看重的是哪一方面。嗯， 首先我觉得确实是上节目啊，我平时没听过这么多好话啊。啊，对，尤其对我们剧组以女性为主嘛。 嗯， 对，然后基本上没听他们说过我这么多好话。这几个评价下来，我可能更喜欢的是责任吧。 哦， 因为我一直觉得做戏也好，无论做戏也好，还是做什么事儿也好，我觉得把每一件事认真的做好。 嗯， 然后做到自己觉得我已经尽了全力了。 嗯， 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能量都释放出来了。然后我让团队里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哎，我参与这个戏，我能得到一些什么？ 嗯， 我能得到一些成长啊，我能也学会一些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看重的。每一次我在做一个戏的时候， 嗯，你看啊，从他的回答和选择就看出来了，是个直男啊。因为直男一般都会特别喜欢别人说他是一个有责任的男人。对， 我插播一下，他确实有责任，因为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处女座。 哦， 然后我还有一个小内幕，我们这个剧组里面有三个处女座。 哦，哎呦，我天哪！你们这个 现在四个 人 里面有三个处女座 啊？那你们那剧场得多干净？ 这是多么可怕的剧组！ 剧组很严谨。 一会儿让我们猜一猜啊，你们哪一猜？所以我们请这位大直男跟我们讲一讲，就是他是怎么是一部纯女性婚恋成长大戏啊？ 是这样，因为最开始，想要创作这一部，因为其实就像刚才那个主持人说那样，其实现在整个的市面上独角戏其实很少。 嗯， 包括比较有名的像孟京辉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对，那个 啊，然后像这个王子川导演最近的一个戏叫那个雅各比和雷弹头。 嗯 啊，这就属于现在整个行业内像做的比较不错的独角戏。 嗯， 那我们都知道麻花其实一直在专注于做爆笑喜剧。 对的， 所以这次我们这个戏也叫这个麻花推荐剧目嘛。 嗯， 也是开心麻花想要去探索一些 更多元的 哦 一些喜剧类型 哦， 更多元的喜剧类型能给观众们带来更不一样的喜剧体验。 嗯， 所以这次麻花想做这样的一个独角喜剧。 嗯， 那我最开始在就是从我个人而言在做这个戏的时候啊，其实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和女朋友过着斗智斗勇的生活啊，我会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男性的视角和女性的视角看待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哎，我会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有趣。 嗯， 我会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有趣。所以我也想挑战一下自己做一个完全从，因为我以前做的戏都是大男主的戏。 嗯， 这几年排的作品包括自己原创的包括改编的所有的话剧都是大男主的戏。 嗯， 所以最开始在做的时候也会觉得，哎，是一个挑战，能从女性的视角来去做一部作品， 哦， 来讲述一下女孩到底心里在面对着事业，面对着爱情，面对着方方面面的时候，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与成长。 哦， 也希望我能通过这个戏更好的了解我的女朋友，更好的了解女孩。 哦，就了解女朋友就好了啊。然后，哎，那但是哇，你这个说的真的是，我觉得看这部剧的话，还有助于这个叫怎么说呢？推动男女朋友之间感情的升温和融洽哈。 啊，对 对吧？但是那我就要问一问我们的这个孙导了啊，嫣然，你来跟我们说一说，作为一位女性，你对于我们这样一位大直男，包括说实话跟女朋友斗智斗勇的这样一位直男所创作的这样一部女性视角的作品，你觉得如何评价？嗯， 这个问题太大了。 嗯， 就是他一开始其实我们之前有讨论剧本的时候， 嗯， 一直讨论剧本的时候是。有一些直男的一个方向去看，看到这个剧本的内容哈。 嗯， 但是我们后来讨论过几次以后，后来有加了很多，包括有闺蜜之间的那个谈话 啊， 然后互相之间的一些，就女生会经常做的一些事情，她都很细致的把它收入到了这个剧本之中。 嗯， 对， 因为其实最开始剧本初稿刚完成的时候，组内的大家看完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绝对是一个直男写的。 哦，就一点都不，就这不是个女生 的，这绝对是直男写的，绝对是直男眼中的女孩的样子。 哦， 然后后来在不断的磨合， 嗯， 不断就感谢组内女同胞多 啊，哦， 在不断的磨合，然后包括去收集女孩的一些， 小小生活上的一些 私房的小事 啊，哦， 然后再逐渐的磨合。现在大家不会觉得这个戏太直男了。 啊，明白，明白，明白。一开始的时候，你们觉得能举个例子说，比如说他哪些地方写的，就让你们一看就觉得，哎呀，这就是个直男写的，根本不是我们女生的那个视角。能现在想起来吗？比较难想。 我也是记忆比较差， 忘却了 啊。 但是闺蜜那一段之前是没有加的 啊，就是跟闺蜜之段这一段是后 一段是其中有一段是三个闺蜜的一个对话的这么一个戏。 啊， 对， 嗯， 那一段其实是后来加进去 的。嗯，因为最早的版本也比较古老了。 嗯， 因为那个时候会按照自己原来创作的那种路子去创作喜剧， 嗯， 包括喜剧节奏啊，人物交流方式啊， 哦， 大家就会觉得这种方式不是女孩能说出来的话。 对，但那也很好笑 啊， 这只是不是女生的状态。 嗯，那京如，你觉得他这个剧里边都到现在为止，你觉得这个剧他是就是说出了你们女生的心声吗？嗯， 我觉得有的地方还是能非常好的体现就是新生，因为最近排练也是在那个改动嘛，有小的改动， 嗯， 然后因为原来的那一个地方的戏我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感触，只是按照就是规定这样演， 嗯， 然后但是新改了这个我就特别就是洋溢着特别的灿烂的笑容，就是一个地方是本来是要电话嘛， 嗯， 但是现在改为加微信，然后就是设计了一些很妙的地方，然后我就会不自觉的那个嘴角向上扬，就是那个肢体就花枝乱颤的，然后就是， 哦， 对，特别符合女孩的心思，对，我觉得特别好笑。 就等于光自己演都已经很开心了，是吧？ 特别开心，他们俩看着我也超级开心，然后就是我觉得观众看到也会觉得哇，他真的好开心呐， 啊，他已经 飞 了，对，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控制不住他自己。 哎，但是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见到你们剧组以后，我觉得很好奇的，就是我们这个剧是 一个叫做独角音乐喜剧啊。我们来了两位剩男，当然这两位剩男肯定是因为有我们叫双 A 女主啊，就是因为这个演出时间，你们要多少演多长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先说说我们的演出时间跟地点吧。 我们这个演出是9月5号至9月9号，连演五场，在开心麻花的 A33 剧场。再说一遍啊，9月5号到9号。在开心麻花的 A33 剧场。 哎呦好，来了个大合唱。哎，其实是这样，就是这种剧应该是对体力消耗特别大吧。 对。 都觉得，所以才把两位就是安排了两位女主，然后呢这样可以让你们稍微休息一下。 对对，因为这个戏里面有一个人要演27个角色，然后有20段歌左右，然后整个下来一个半小时特别费体力，特别费嗓子，所以就是特别疲惫。下来我是一个不太爱出汗的人，但是我这个戏演下来浑身湿透了，所以我们两个要互帮互助，相互扶持。对，扶持 福建人吧。 其实就是你看像寻常的剧它不管有多长，他但凡只要有对手，他就会给你时间去呼吸、去休息、去调整你的整个状态和呼吸。这个是完全没有，就是没有一分钟、没有一秒钟是留给你能休息的。就是你上面这场戏刚演完，就是下一场你的戏；下一场戏你刚演完，就是下一段你该唱的歌。 对， 就是你没有一段你能出来，整个人卸下来的时间是没有的。 哇、 整个人都绷在这儿的。 多长时间？要多长时间？ 一个半小时， 又说又唱，完全是自己。 对， 关键是我们音乐导演坐在这里，你真狠，直接给他们写了多少首歌？ 这也不关我的事儿。这不能怪我，这是因为剧本太长了，你知道吗？对，你不加音乐吧，太空。真的。 所以您这个。我刚才听那个静茹说，一共有27首歌， 没有 二十段唱段 ， 对， 哦，全是你自己写的 啊？不，其中是有一些是原作者本身就留着的，但我有一些大概五首原创的东西在里面。 其实嫣然也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女人，然后她那个，我们跟大家预告一下，她13岁就开始写歌。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女孩，她会在13岁的时候就开始写歌。下半时段我们好好聊一聊啊。所以这个剧组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一个剧组。但是我还想问一下，其实从刚才我们的聊天，我就发现静茹跟圆圆两个人的性格好像完全不太一样。他们静茹是更偏，就是感觉她更内向一些，然后呢话好像也不是很多。 其实不是 是吧？但是感觉圆圆性格更外向活泼一些。他们两个人就是你们在选角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他们两个人？ 长得好看， 不想要。哎，导演，哎，好， 因为这个 直男， 因为是这样，因为在面试的时候其实面了很多演员，包括很多专业的音乐剧演员。但是在面的时候呢，其实因为我们是一个相对都市的音乐喜剧，所以我特别看重的就是演员身上的喜剧节奏，演员对于喜剧的感觉，这个是我在面试的时候特别看重的。那这二位呢，就是在我所有面试的女演员当中最好看，不是，就是他们是那个喜剧节奏是 节奏非常好， 对，喜剧节奏我觉得特别出色的两个女演员。然后包括您刚才说到那点特别对，其实他们两个的性格并不是特别一样，所以我在处理两个版本的杜胜男，因为他们在互换着演嘛，在处理两个版本的杜胜男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一样，会从他们身上本身自我的性格当中提取出来一部分，然后来去和我剧本本身要求的杜胜男的人物主性格去结合，所以大家可以两个版本都看啊， 至少看两场。 好，没问题。跟大家说一下啊，在这个9月5号到 9号 到9号一共有五场，在开心麻花的 A33 剧场，到时候会有两位非常美丽的女主为大家带来独角音乐喜剧离婚女王。不光有好看的剧情，还有好听的音乐。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有一个说一人分饰27角，这个可能吗？下半时段为大家揭晓，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猴哥，狗年演习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逆鳞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红烧肉对上艳遇法国菜，美食隐喻爱情，你会选谁？就连绿界百战百胜的离婚女王都陷入两难。开心麻花独角音乐喜剧《离婚女王》即将上演，女主一人挑战饰演27个角色的超难任务，观众随时有可能被拉上舞台客串她的男友。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走进离婚女王。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今天晚上为大家推荐的是开心麻花推荐独角音乐喜剧《离婚女王》，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嘉宾。首先欢迎本剧的编剧导演王建华，王导，欢迎您。 哎，大家好，我是王建华。 哎，欢迎建华。还要欢迎一下本剧的音乐导演才女孙嫣然，欢迎你嫣然。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嫣然。 哎呀，哎，没有，我没有。来欢迎一下这个剧中杜胜男的扮演者方圆圆，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方圆圆。 哎，欢迎圆圆。还要欢迎一下这个胜男的扮演者韩晶如，你好，晶如。 哎，大家好，我是韩晶如。 嗯。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啊，这部剧其实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剧就是一个名字叫杜胜男的离婚律师，对吧？然后从来就百战百胜的这样一个离婚律师，非常的女强人的啊。然后呢，她却遭遇到了一个事情，就是现男友将前男友告上了法庭，而且她成了唯一的证人。然后在这个之间，她会做出如何的选择？而且在这个里边有一个话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在这里边好像用你们用食物把前男友和现男友做了一个 比喻是吧？这个我们先请盛楠说一说，这个不是盛楠，那个导，嗨，我说为什么建华，你先说一说，这是你当时这个一个是红烧肉，一个叫什么 牛排， 这个比喻是谁想出来的？是你想出来的吗？ 是这样，这个台下盛楠做的特别多。是这样，这个因为这个戏其实是一个改编作品，其实在原作当中，其实原来的这个创作者他就最开始对这个戏进行了实物的一个比较，然后这个因为原版的这个戏是一个台湾的戏，然后这个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版本的时候就想把他们那个菜呢就换的我们这个大陆一点，对，换成我们大陆的菜品，对，所以就进行了一些关于菜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想法，就在想，哎，那对应到我们大陆常吃的菜会换成什么菜呢？然后所以想到了红烧肉和牛排，因为其实这个戏里，杜胜男的前任跟现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男生，一个呢是那种就是校园偶像，然后在学校里特别的这个出名，然后学习又好，又会照顾人，特别的温暖，像一个大哥哥一样的一个男孩、那可能这个男孩可能更像我们戏里的红烧肉一点啊，比较温暖，接地气，又会照顾人。那另外一个呢，在他工作了以后的现任男友呢，是一个富二代，一个上市餐饮集团的少东家，然后特别浪漫，特别会，然后可能他 特别会， 对，可能他代表的就是更精致一点的，可能牛排啊，所以这个是戏里面的两种食物最后的一个比喻。 好，哎，我觉得这个用食物比喻一下这个前男友、现男友特别有意思啊。所以这个我们请三位美女，哎，三位美女啊，你们如果方便的话，请用一种食物来说一说前男友吧。当然，如果说非要说自己现男友的话，也可以啊。就是说我没有前男友，我只有现男友，那你也可以直接用一种食物来比喻一下现男友啊。 对，我没有前男友 啊。对。 那你有现男友吗？ 没有。 来，那个我们这样吧，我们从金如开始吧，我们让嫣然歇一歇啊。来，金如，你想要用一种菜形容谁？ 前男友啊。 哦。 我已经不记得了，他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对啊，兄弟，那我就说了，臭鳜鱼， 臭鳜鱼，但是这个臭鳜鱼，我理解应该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啊。 我不喜欢吃，吃起来也没什么好感。 所以，这是你选了一道你最不爱吃的菜，臭鳜鱼，就是闻起来臭，你吃起来也不爱吃。 对， 所以来形容，好，哎，不错，好，我们接下来请那个圆圆，你会怎么形容？ 因为我吧是一个吃货，你要让我用一种特别不喜欢的食物来形容我的前男友， 找不出来， 那可能没有。 形容他就是用这个菜的品格和他的人格做一个对等的，特点，菜的特点。 我说现男友吧。 好，哎，就是没有前男友嘛，对。 我觉得红烧肉特别的贴切。 这是你的现男友。 对。 哦。 就是，我见过那个红烧肉的 脸。什么？ 因为为此为了这个戏，我还逼迫他做了很久的红烧肉。 哦。 真的做的越来越好吃。 就你真的让他做红烧肉给你吃。 而且他做的越来越好吃。 哦，你觉得他的身上的就是你现男友身上的哪些特点，就特别让像符合这个红烧肉啊？ 体贴，温柔，照顾人，等等一切。 哇哦，不要再夸了，小心被人抢走啊！现男友就很像红烧肉啊。OK， 好，嫣然想好了吗？ 让我吞一下口水。 你红烧肉， 我是这样。我在想到底说谁 啊？啊，嫣然， 什么样的句子？ 对， 我挑一个说吧， 好 不好？ 好，挑一点， 可能像咖喱吧，你很黄啊。 哦，好吧，我知道 了，所以变成了前男友。 哦，明白。我大概大家相信都已经听懂了啊，就是这个人可能在行为上可能有一些这样的行为，所以就比较变成了前男友啊。 其实开玩笑。我也不太记得清，就是前男友们的品格啊、脸上的长相啊。 S， 哎，我 说门了吗？ 说门了，说门了。 下意识的说了一个门、哦、啊， 嗯。那我还是尊重他们 的啊，对。 我笑金如 啊 ，OK。其实你看啊，我相信这个话题一出，尤其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在听节目的人，他可能都在，嗯，我前男友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话题，改天我们，让听众们也互动一下，你们觉得你们的前男友或者前女友像一道什么样子的菜呢？啊，对对对对，可以来说一说。其实对于就是这样一个剧情的设置啊，这样一个剧情的设置，就是让现男友。就是告上了，就告了前男友。我觉得这有什么纠结的吗？不应该向着前不是应该向着现男友吗？ 下意 思对对，下意思不应该向着现男友吗？嗯，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啊。 嗯， 因为我们这个戏呢，讲的是离婚女律师杜胜男。 嗯， 他是一个律师。 嗯嗯。 那么现在他面临的问题呢，是不仅。在于说我是向着现男友还是向着前男友， 嗯， 他还面对着一个问题，我是站着法理还是站情理、 啊、哦， 哎，对，所以现在他的两难也在这里，因为他的职业我是一名律师， 嗯嗯嗯， 我按照情理可能说我应该站着我的现男友， 嗯 啊，但是按照法理我可能还应该站着我的前男友， 哦， 所以他现在面对着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困境， 哦，情与法的这个斗争在里边啊，哦，哎，那我就是特别想问一下，嗯，三位女生，你们对于比如说在女生当中会有一个现象，就是你们会拿现男友和去前男友去比较吗？嗯，我们的这个知丹导已经笑了，你们会去比较吗？你们对于比较这种行为怎么看？ 我觉得心里肯定会比较， 对， 嗯嗯 对，但真的不会说出来。 他说的特别对 啊， 但是如果这个现男友一定会身上拥有一点是前男友身上没有的，不然他不会变成前男友，这个也不会变成现男友。 那前男友也可能是不要你呀、啊。 哇，这个怎么嫣然 就是。 这一刀，这一刀唰捅的好狠啊！ 我 走， 对不起，没有，其实就说，就肯定会有一点比较，但是、 嗯、你会说吗？ 不，这个不会说，肯定不会说， 就是从来没有说漏嘴过。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的是这样，有的比如说生气了，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些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或者嘴，就把一些比较的话说出来。有没有这种状况？ 我还吵架的时候，我是会崩溃的，但是我还有一根弦儿，就是我知道 底线在。 对对，而且因为我特别讨厌这样，我特别讨厌别人拿我去跟别人比较，所以我不会去。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优缺点，这很正常。他这点好了，肯定另外一点就有点问题， 嗯， 对吧？没必要，你选择了，你就选择喜欢。 哦、 如果你不喜欢了，那你就选择离开好 了。问金如 ，圆圆， 金如没有什么要说的，在这个方面，我还是个孩子，爸爸妈妈，你们看到了吗？ 有金如这个一看，哦。就是非常有故事啊，我们这样深入的挖掘一下吧，好吧？那个这样，我们先这个话题啊，让他们现在因为这些问题问的他们有点稍微有点紧张了，我们稍微放松一下，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先把他们的防备心先解除一下啊。那个我听说你们在这个剧当中要一人分饰27个角色，怎么可能？真的要饰演27个角色吗？ 真的呀？ 那都是什么？都是 这干嘛？ 对，就是通过什么样子的形式方式改变？换衣服还是怎么样啊？ 单凭个人能力， 他这话 来看戏吧。 他这话一下打死了一片人。 真的就是我们这个戏，因为人比较多嘛，你不可能就是换一个人就会换一个衣服变成另外一个人，肯定做不到，就是只能凭我们自己的，就是比如说语音音调啊，然后的一种状态，身体的就是形体啊，就会让大家觉得哦，换了一个人这样。 哦， 对， 嗯，哎呦，但是我听说你是怎么是这样说，这个金如有一个特异功能啊，她能模仿至少3种以上闺蜜的声音。 怎么现在要来吗？ 对，然后三种以上闺蜜的声音，这个是你的三个闺蜜还是三类闺蜜啊？ 三个闺蜜嘛， 你的 三个，因为戏里面有一段是和三个闺蜜的一段戏。 对，哦，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好，我展示了，大家也要来看哦。 哦，没问题，你只要展示了，我们大家一定买票去。 好的，那现在开始是小可爱时间。 哎呀，我今天来87.6录节目了呀，我好开心呀。 好，这是小可爱啊。然后呢，现在来一个万人迷的声音。 你见没见过世面呢？87.6我天天都来的。 好，现在是男人婆啊。 我也想去，下回带带我呗。 来来来，导演，你说最喜欢她哪个闺蜜？ 啊？ 啊、你的这个反应 都喜欢 。哇、哦，厉害！其实就是通过你们在戏当中就要通过声音状态的变化来演绎27个角色。 对对对，我觉得这段戏最难的一点是，它是秒切换，就是说我这一秒是小可爱，我下一秒就是万人迷，我下一秒就是男人婆，这秒又变到小可爱。而且比较难的是，我们每一个闺蜜都有她自己的动作，我要从这个动作不仅要变换我的肢体，也要变换我的就语调，然后也要变换我整个人的状态，所以是一段很长的戏。 就是所以你这个戏演起来，我们说就是我们听起来的话，就表演起来特别像精分，就是你要一个人，就是你，而且你们之间还要聊天吧？ 是的， 就是聊天。 我用这三种声音一块聊天，再加上杜胜男这一个角色是四个人在聊天， 就他一个人，然后四个人一块聊天。我天， 一个人展现四个人的聊天， 火。 对。 这个好家伙， 我的衣服就是在这儿湿透的。 哦，哦， 基本上这段戏演完了，这戏就解放了，我们就舒服了。 我天哪，这个所以这个导这个设计是当初是原版就有的，还是我们说特意加上的这样的？ 因为我是觉得那个，因为展现他的情感的一个方面，肯定要有一个他去与自己周遭朋友的一个探讨。其实这一段除了是展现他个人的功力以外啊，几个角色以外，另外还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在戏当中就是四个不同的女孩在讨论他们眼中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是一段关于爱情观的一段讨论。所以是不同类型的女孩，大家坐在一起来聊，哎，到底什么是爱情？ 你说的好古板啊，其实不是这么古板的 啊。好，来来， 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话，就是 闲聊 ， 对， 就是你们闺蜜之间平时聊天的一种， 对，会聊到男的，会聊到化妆品，会聊到那些，然后再带出来说大家的爱情观是怎样， 就是把爱情观融入到了这些闲聊当中。哎，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咱们就我想特别想听嫣然说的，就是，嫣然，你的爱情主张是什么？你的这个，你会听取父母跟闺蜜的意见吗？ 是这样，因为我有个妹妹，所以我基本上闺蜜的意见不太会听。但我会听我妹妹的一些意见呢，不是说我完全听她的，就会听她的一些意见。 为什么妹妹比你小几岁？ 小8岁，这也不是年龄的问题，这是一个，就是懂吗？就是我们两个是灵魂的伴侣。就可能有人要跟我好。那我得听听我灵魂另一半的伴侣他有什么意见没有。 哎，这个是很奇怪的。那个圆圆的你呢？你会听吗？你会去听从闺蜜的意见，或者是父母的意见，或者是怎么样吗？ 我小时候特别听话。 然 后对，我小时候特别听话，然后后来大了以后，就我其实应该说蛮有主意的 啊。 但是如果说真的要听的话，我倒反而可能会听另一半的意见多一点，我不太会跟同性去聊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不管说是爱情事业什么，每个人处理方式都不一样。但是总归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嘛，每一种处理方式结果都不一样。 所以你会， 就是，但是你说你婚恋方面，你去听另一半的意见，就你、 哦、婚恋方面呀、啊，婚恋方面不会，我自己有准的。 哦，你自己有准， 自己有准。我爸妈会跟我说，但他们不会干涉。 哦， 就我心里是有准的。 但你是其实就是你的观点是还是要去参考一下父母的意见，对吧？ 那我父母也是知道我有准，所以他不会去过多的，就是你必须马上现在跟他分开，不会这样，就是告诉你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好，你自己看。 哦， 然后我自己心里啊，就有准就敢撑了。 好，这是一个这样的圆圆的啊，来金如，对，跟爸爸妈妈说一下嘛，来看一下镜头。 哎呀，这今天要是透我实底儿啊！ 没有没有， 就是我呀，我比较怎么说呢？我会和闺蜜聊，但是不管您们几位说什么啊，但是我心里就已经是有一个数了，就是说我这个钢镚我扔出去了，是正是反，我心里早就有了，只不过我还想听你们再跟我再聊聊，听起来就更觉得很舒心，我还有闺蜜呢。 哦，哎，但是他无意当中应该透露了一个小细节，就是你是不是有一些难以做抉择的事情会扔钢镚是吧？ 哦，那倒不是扔钢镚这么古老的办法了，相同的吧，差不多 吧。撕花啊， 对 啊。 哦，哎，其实你看啊，我们说这部剧呢，它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要展现一下现代职业女性她们在爱情选择当中的一些就是困惑或者问题，是吧？所以嫣然，你认为？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啊，我准备把这一段截下来单独给大家播放的啊，你说你认为职业女性理想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感觉今天是情感类节目。 对特别，因为这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一部剧啊，讨论情感的剧，我们请我们的导演再跟我们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开心麻花推荐剧目，独角音乐喜剧《离婚女王》，9月5日至9月9日，在开心麻花 A33 剧场，A33 剧场，9月5日至9月9日。 好啊，9月5号就9月9号啊，然后 A33，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嫣然，你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吧，好不好？说一说啊。 那比如说这样，我们剧里面有两个男主角，是一个是 Richard， 刚才说了，他是一个事业成功的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富二代，又帅，另外一个呢是也帅，但是叫李伯谦，那男孩呢是一个校园里面的这个非常暖的一个小男孩，那这是女孩在两个人生阶段，就是两个不同的人生阶段，如果有比较幸运的女孩可以遇到这样两个男孩，对，所以其实我的意思是崩溃了。 没有，来，你说的特别好， 是这样，我觉得职业女性，因人而异嘛，这个，我只是说一个大概， 说说你的想法就可以， 好，如果是我选择的话，我会选择追随 Richard。但是我会和李伯谦好。 哦， 因为李伯谦感觉好像雷佳音哦，我好喜欢雷佳音。 哦，明白，就是雷，那你不是雷？不是，我突然为什么说雷佳音？就是你会追随 Richard， 怎么追随？ 是我一直认为，就是 Richard 他的精神层面一定是比李伯谦高的。那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职业女性，你不可能成天为生活，就是为柴米油盐，去那个， 明白？ 对，去那什么，反正我是我自己的话，我会更希望可以追随 Richard。但是会跟伯谦好了 啊，就是生活还是要生活的，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那个需要一些因为毕竟是职业女性嘛，可能我在职场上要聊一聊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跟 Richard 一起交流一下我们的这个事业怎么发展啊等等，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吧，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跟 Richard 在一起你会很辛苦 啊， 超辛苦，就感觉你要 套不住，拴不住他， 不是拴不住的问题，是你要变成他的妈 啊， 然后处理他的所有， 嫁入豪门很难， 对，不是说嫁不进，而是嫁去以后的那个处理方式和生活习惯是有差异的。 哇，我们聊得好深奥。 对啊，我觉得这一段 推荐剧目吗？ 哎，对，今天的这个话题叫做离婚女王啊，你们没有听错，这就是这部剧，你去看完了以后，你可能也会陷入到深深的思考当中。对于你的整个的婚姻爱情的选择也可能会引发一些这个思考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剧当中还有很多好听的音乐作品啊，来自于我们的嫣然之手。嫣然，你是从13岁开始写歌是吧？ 嫣然之手 啊，嫣然是吧？ 对，13岁其实更早一点，但成熟的作品是从13岁那个时候写的一首歌，叫《真的爱爱过你》。那首歌呢，就放在了我第一张专辑里面，所以这才算是说13岁的时候写的第一首歌。对不起，我露出了正词方言。 就是13岁，那这样，在这个作品当中，你创作了哪一首歌？是你就是主题曲是你创作的，对吧？ 对对对，别对我太好。 嗯，能不能给我们大家现场来两句？我们让大家饱一饱耳福，好不好？来来来来，各位， 这样不好吧？哎、那我来了。 好的，好的，好的，来。 嗯，我从第二段开始唱好吗？ 好的。 有些星星自顾自燃烧，现在不需要别人环绕，你总是陪我哭陪我闹，这次可不可以放手让我走掉，别对我太好，像一个圈套，你为了爱情被紧紧套牢，失去了棱角，变得太渺小，抱得太紧了，我却想逃，都怪我不好。 哇， 哦， 哇哇哇哇！掌声送给嫣然。哇，今天真的是， 谢谢 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还非常有幸啊，能够听到嫣然亲自给大家现场清唱这首歌曲啊，改天常来我们做节目这里好不好？发新歌的时候常来好不好啊？ 真的真的， 可以啊。 反正我们有微信。 好的好的好的，来接下来时间我们这样，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觉得大家既然听歌这么开心的话，圆圆来一首吧。 啊，我 突然 Q 到来好不好？ 突然之间拍手太激烈， 圆圆， 我没有歌词了，对不起，这是我准备的 啊。圆圆，圆圆，你突然能想起来的，嗯，啊，静茹，静茹，你呢？ 啊， 静茹，你来， 我都可以啊， 你都可以。 他唱对不起吧，我唱 好， 对不起， 那个还有两分钟时间，我们请静茹吧。我们静茹给我们大家来一首结尾曲好不好？ 结尾曲， 对对对对，还有两分钟时间了。 两分钟啊，结尾 都 走 了一圈啊， 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两分钟唱一首歌作为结尾， 作为我们今天结束的结束啊。 好，那我唱一碗泡面加那段嘛，可以。 好好好，嗯。 一碗泡面配上窗外湿湿冷冷的雨。20瓦灯光里独自一个人呼吸，33岁的年纪，似乎我还是不懂爱情，一个笑容就能带给彼此暖暖爱意，两个人的甜蜜蔓延那一年四季，3年来牵着手制造多少幸福回忆，似乎正是时候对你说，但是你的回忆却让我压抑，你说事业很忙，没有时间为我分心，你的拒绝是不曾出现过的结局，我错了，但你却异常冷静，撇清你打的云淡风轻，你说幸福 在身旁又何须着急，为何幸福你不愿不愿。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ichael。 猴哥，狗年演习